圣咏集第104篇。我的灵魂，请你向上主颂赞。上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伟大无限，你以尊贵威严做你的衣冠，身披光明，好像外敞，展开苍天，相似膨胀，在水上建筑你的宫殿，造了云彩做你的车辇，驾驭着风翼驰骋直前，发出暴风做你的使团，你以火焰做你的随缘，你奠定大地与基础之上，你使大地永远不再动荡，以汪洋做场衣，把大地遮盖，又以大水把群山峻岭掩埋。你亦呵斥，大水即逃避；你亦鸣雷，大水即惊退。峻岭向上突出，山谷向下沉落，个个都停在你那指定的处所。你划定了界限，都不越过，免得大水再把大地淹没。你使水泉成为溪川，蜿蜒长流与群山间，供给各种走兽水喝，使野驴也得以解渴。天上飞鸟在水边宿卧，在枝叶丛中不断鸣叫。你从高楼宫殿上灌溉山地，以你出产的果实保育普世。你使青草和植物生出，喂养牲畜，喂给人服务，又使土地产生出五谷，美酒人饮了舒畅心神，膏油人用来涂面润身，面饼人吃了增强心神。上主的乔木饱餐水蜇，黎巴嫩香柏煮熟所植，鸟类在那里垒窝筑巢，鹤群以树梢为家安卧，高山峻岭做羚羊的洞府，绝壁岩石做野兔的居处。你造有月亮以定节气，太阳自知向西边沉坠。你造了黑暗，便有了夜晚，林中的野兽遂四处狂窜，少壮的狮子怒吼觅食，向天主要求食物充饥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们各自逃避，回到自己的洞穴，安然卧下休息。于是人们外出谋生，各去劳动，直到黄昏。上主，你的画工是何其浩繁，全是你以智慧所创办。你的受造物遍地充满，看汪洋大海一望无际，其中水族不可数计，大小生物浮游不息。在那里有舟有船往来航行，还有你造的鳄鱼戏游其中。这一切生物都瞻仰着你，希望你按时给他们饮食。你一次给他们，他们便会收集，你一伸你的手，他们变得饱食。你若隐藏你的面容，他们便要恐惧，你若停止他们的呼吸，他们就要死去，就再回到他们所游出的灰土里去。你亦虚气，万物创成， 你使地面更新复兴，愿上主的光荣永世无穷，愿上主喜乐自己的化工。他也垂视大地，大地抖颤，他一触摸群山，群山冒烟。只要我活着，我要歌颂上主，只要我存在，我要赞颂上主。愿我的颂词使他乐意，我要常在上主内欢喜。愿罪人由地上灭迹，恶人不再存留人间。我的灵魂颂赞上主，阿肋路亚。